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有一位听众朋友特别着急哈，在询问说，冬天的时候呢，他经常会感觉到下肢凉麻痛，他觉得好像还算正常啊，因为这个天气非常凉嘛，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症状。但是呢，现在已经到了盛夏的时候，天气非常热，但是他依然有下肢凉麻痛这样的症状，他突然意识到这已经不正常了，他想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那像这样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说他的这个在冬天有这个下肢又发凉又发麻又疼痛的这种情况啊，到天暖和了依然没有缓解的迹象，依然是下肢发凉发麻疼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做一个医学的检查哈。首先可以做一个下肢动脉的这个 B 超，来查一下看下肢的这个动脉血管有没有硬化，有没有不通畅的这种情况。还可以做一下这个踝臂指数的检查，就是同时测量双下肢的血压和双上肢的血压。就是我们下肢的血压一定要比上肢血压高才行。一旦下肢的血压和上肢的血压是一样的值，或者是下肢的血压还低于上肢的血压，那么这个呢，我们医学上就叫做踝臂指数异常。这个呢就证明有下肢的动脉硬化。这个时候就必然会出现下肢的发凉发麻疼痛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检查的方法啊，就是听众朋友可以用我们的手去摸一下足背动脉。足背动脉呢就是在这个我们脚背儿的这个正中间啊，这个地方用手轻轻的摸一下，看看它的跳动如何。如果足背动脉的跳动减弱或者消失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也证明我们听众朋友发生了下肢动脉硬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下肢发凉发麻疼痛这样的症状。 那么也就是说下肢凉麻痛呢很可能跟动脉硬化有关。 对，很有可能跟这个动脉硬化，是下肢动脉硬化有关系。但是这个下肢动脉硬化呢不仅仅是下肢动脉硬化啊，就是说我们听众朋友有了下肢的发凉发麻疼痛，比如说用我刚才说的这个方法，无论是踝臂指数的检测，无论是手来摸一下这个足背动脉的跳动，或者是做一个 B 超来看一下下肢有没有动脉硬化啊，无论是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方法查出来，一旦确诊了有下肢的动脉硬化，同时您又有这个下肢发凉发麻疼痛这样的症状，那么这个呢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在里面。这种情况下呢就预示着你的这个心脏的冠脉也会有斑块，预示着您的颈动脉和脑动脉里面也会有斑块。所以这个时候呢下肢的凉麻痛同时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危险，那么这个危险呢就是 脑梗、脑出血的危险，就是脑中风的危险啊。同时还隐藏着，冠脉缺血，就是心梗的危险。 那也就是说，下肢的两麻痛，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症状问题。如果真是说最后测完结果说您下肢是由为动脉硬化造成的两麻痛的话，那很有可能你上肢啊，还有甚至你的这个颈动脉等等，都有可能已经有斑块了。 对，是肯定的。就是说，您下肢有动脉硬化了，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这个给心脏供血的这个冠脉，给大脑供血的，无论是颈动脉还是颅内的血管，里面一定会有动脉硬化。因为动脉硬化啊，在全身各个地方的血管它是成正比的，就是说，一旦您下肢有动脉硬化，就证明您其他的血管肯定有动脉硬化。它不会是说，我这个地方的血管有硬化，其他地方的血管是完全好的，没有硬化，没有斑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一旦有动脉硬化，这种动脉硬化就是全身性的疾病，全身的血管都会发生动脉硬化。 所以在这里我们真是要给下肢两麻痛有这样症状的人呢提一个醒了。一定要去医院查一查，或者自己呢自测一下都可以。那也就是说，如果您下肢有两麻痛的话，跟冠心病之间就很有关联了。 对呀，关系非常密切。就是说您有下肢两麻痛，就预示着您有心梗的可能。预示着您有脑中风的可能，您有脑梗、脑出血的可能。所以这个下肢的两麻痛是一定要进行防、进行治的。做什么样的检查，刚才已经说了啊，可以触摸足背动脉，看足背动脉的跳动是不是有减弱甚至是消失。如果要是消失了，那肯定下肢动脉硬化，没问题的啊。那么再有呢，踝壁指数的检测呀， B 超的检测呀，还有我们要查一下血液的生化，看看您的脂代谢是不是异常，还有一个就是高血压的问题啊。那么有的老年朋友有这个下肢两麻痛的同时呢，他是伴发高血压的，还有的老年朋友呢是伴发有这个糖耐量异常、糖尿病的。所以呢，这个防治呢也要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这种调理防治的一个过程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就是这种情况，他呢是说他两条腿右边的一条腿发凉发麻疼痛非常严重，左面的一条腿呢也有这种疼痛啊、凉啊、麻呀症状啊，他说不严重。然后呢他就去医院呢去看了，看了以后呢，医生说要给他放个支架，说这个是下肢动脉硬化，但是放支架的呢不是他这个右腿，是他相对症状轻的这个左腿。他就非常的 很奇怪啊， 很奇怪，他就困惑哈，他就来咨询我。我就跟他说，我说您的那个右腿可能是堵了，但是堵的还不厉害，您的这个神经还没有发生坏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您感觉到凉啊、麻呀、疼啊非常明显。那么左面的这条腿虽然是没感觉，但是它堵的血管堵的已经非常严重了，甚至是您的这个神经都已经麻木了，感觉不到它的疼痛和凉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医生建议的是他左腿放支架。因为他不理解，他说这个右腿这么疼为啥不放个支架呢，左腿不怎么疼为什么要放支架，所以他不愿意放支架嘛。我说那这样吧，我们进行一个调理，对吧？首先是一个个性化的降脂方案，因为这是一个男性听众朋友嘛啊，身体也比较胖，血脂代谢也是异常的，同时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这种情况。那我说首先我们要控制血脂嘛啊，脂代谢让正常了，然后把血压平稳下来，然后把血糖控制好，我们再来看下肢发凉发麻疼痛的这个症状怎么样。非常棒，九个来月的时间，他说我这个左腿也不疼了，右腿也不疼了，也不凉也不麻了， 看来效果不错 啊，效果不错。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您的这个脂代谢正常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斑块就被遏制住了，斑块不长了，下肢的血液就通畅了。而且呢同时还要控制血压控制血糖啊，这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方案。 那么下肢的这个发凉发麻疼痛，我们说清楚了，跟下肢动脉硬化有关系。 嗯， 那么这个下肢的动脉硬化呢，要控制它，就要首先是降斑块嘛，不让这个斑块继续长大，同时还要疏通下肢的这个血管嘛啊。我们也是说的，没有放支架的这位听众朋友啊，也是给他用了，我们的一个中药的一个组方。这个中药的方剂里面呢，有一味药，这一味药呢是丹参。 嗯， 丹参它有非常好的扩血管的作用，哎，而且这个丹参呢，它是入心经的，入心包经，同时呢还入肝经，哎，那么这个丹参呢，它还有非常好的活血化瘀、凉血安神的这样的作用，而且丹参呢，它有软化血管的作用，有去瘀止痛的作用，还有这个活血通络的作用，同时丹参还可以扩张我们人的这个冠状动脉，增加冠状动脉的血容量，改善心肌缺血，同时呢，哎，丹参呢还可以调节心率，还可以防治高血压冠心病。 嗯， 哎，所以呢，这位听众朋友呢没有放支架，下肢的发凉发麻疼痛这个症状，哎，得到了改善，跟这个丹参的活血通络去瘀止痛有关系。 嗯， 那么我们刚才谈了啊，下肢发凉发麻疼痛的听众朋友，冠脉也一定会有堵的，所以应用丹参呢，它有非常好的改善心肌供血的这个作用。 嗯， 同时呢，我们说了，下肢之所以发凉发麻疼痛，跟高血压有关系，哎，这个丹参呢有非常好的防治高血压的作用，所以我们是给它用了中医中药的一个组方，这个组方里面有一味药是丹参，同时呢，这个组方里面还有昆布、地黄、葛根，而且这几味药呢都是辅助的药品，它有两味主药是三七杜仲。那么这个行血化瘀、抗动脉硬化的主方啊，用在这位听众朋友身上效果非常非常好。 嗯， 哎，大半年的时间下肢凉麻痛减轻了，那么下肢凉麻痛减轻了，就证明全身的动脉硬化都被控制住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无论是他心梗还是脑梗，像意外风险的这个事件率一定会下降的。 是的，那通过这期节目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个下肢凉麻痛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症状啊， 嗯， 很有可能跟你的这个动脉硬化是有一定关联的。 对， 因此很多人呢可能简单的用一些物理疗法呀，看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嗯，那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三七杜仲为主药啊，以葛根啊、地黄啊、丹参啊、昆布为辅药的这个配方的情况，你也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看看呢您的这个病症是不是适合啊用它来调养。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据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增加。我国每年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群中，50%与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又危害我们健康、非常危险的隐形杀手。在临床医学治疗中，高血压患者几乎都是在发生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等重症后才入院治疗。殊不知，对高血压患者来讲，血压控制不好，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因血压的波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在高血压早期，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常引不起患者的重视。随着病程的延续，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悸、后颈部疼痛、后枕部或两侧太阳穴部位有波动感，有些人还表现为失眠、 健忘或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耳鸣，情绪波动或发怒，以及神经质等。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功能衰竭、脑栓塞、腔隙性脑梗死、肾功能异常等并发症的发生，甚至发生猝死及脑干出血而导致危险事件的发生。在高血压人群中，根据危险因素和靶器官相关临床状况，将高血压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很高危四个人群。作为高血压患者，应积极地了解自身的危险状况，以针对性地进行临床治疗和保健干预，才能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如何评估高血压的危险程度？可通过人体血管断层扫描，结合计算机大数据分析，即可获得高血压风险评估报告。为了更好地服务高血压人群，可拨打热线申请免费高血压危险程度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以使自己针对性地干预高血压，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 说到这个丹参呐，我个人还是对他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哈，因为这个，咱们有一些有心脏病哈，或者说心脏不好的人会吃那个丹参滴丸，因为这个丹参呢，它确实有活血化瘀啊，有调节心率啊，防止高血压、冠心病这样的功能哈。当然这个丹参滴丸，您作为医生也了解，还是不错的哈，对于维护心脏。但是呢，这个丹参如果作为一个辅药哈，进入了一个中药的辅方的话，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说这个丹参单剂的应用啊，比如说丹参滴丸，它有扩张冠脉这样的作用啊，对心脏还是比较好的。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是一个轻症的高血压，或者是有这个低压高的这个高血压，低压高的高血压呢，对心脏的损害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心脏呢，它是低压供血的，就是说在心肌收缩的时候，血液呢就是一定要出去，要从心脏里面蹦出去，然后就是说在心脏舒张的时候，血液要回到心脏里面来，那么我们心脏的这个腔里面，它容纳的这个血液的量是有一定的限度的。那么在高压的情况下啊，产生高压的时候，心脏里面的血液要完全的蹦出去，那么发生低压的时候，要有一定量的这个血液回到心脏里面来，不能多也不能少。所以这个时候低压高的时候，可能回心的血量会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心脏的这个充盈的程度就会加大，那么这个时候心脏的负荷就会加重。在长期的心脏负荷加重的情况下，心力就会有一些慢性的衰竭的情况。所以说我们比如说在轻症的高血压的时候，有轻症的冠脉堵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一个这个单剂啊，就是您说的这个丹参的滴丸呀，丹参的片剂啊，它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说的这位听众朋友，他是一个下肢的两麻痛，它是一个全身的动脉硬化，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用复方的制剂。我们给到它的这个复方制剂里面呢，葛根是作为辅药加到这个制剂里面的，加到这个方剂里面的啊。那么这个方剂的组成呢，它的主要的药物呢是三七杜仲，辅助的药物呢是葛根、地黄、丹参和昆布。我们是讲了这个丹参在它的这个主方里面的这个作用，那么它的这个在这个主方里面的这个主要作用呢，是起到了它的这个下肢的这个血液畅通、 活血化瘀止痛这样的作用。但是同时呢，这个丹参在这个药里面也是起到了对这个心肌供血的改善的这个作用，因为它是全身的一个动脉硬化，不仅仅下肢有动脉硬化，同时呢，哎，它的这个冠脉呢也是有堵的，而且这样的有下肢两麻痛的听众朋友，全身的动脉硬化是非常严重的。那么我们说的这个组方啊，哎，不仅仅有这个抗动脉硬化的作用，控制这个斑块形成的作用，同时还有非常好的稳定血压这样的作用。 嗯， 哎，所以像这个下肢两麻痛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就要用这种复方的制剂，因为他的病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嗯， 是的。那实际上在节目当中的贺主任也提到了，比如说三七啊、杜仲啊、葛根、地黄、丹参、昆布等等，这些都是中药。 嗯， 在一些药店当中都可以买到它的药材的。那有些朋友说了，我怎么来煎制啊？它的这个剂量大概怎么配合啊？等等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 嗯，尤其是泡制的方法， 对， 泡制的方法不一样，那么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啊。 嗯， 我们这个方剂是源于宋代的名医雅祥的一个他的一个主方。 嗯， 而且他有一个21天的水陈泡制方法的。 嗯，所以这是非常特制的一个特别的一种方式啊。 嗯， 你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另外，高血压和脑中风呢是造成死亡的第一因素了。那么如何控制血压，防止中风发生，控制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大家呢也可以报名参加我们6月20号啊将举办的一个关于这方面的讲座。到会的听众朋友呢都可以免费获得中风筛查的检测和相关的一个免费体验活动。但是由于这个会议的场地有限哈，我们只有30人的名额啊，30个听众朋友可以免费参加。所以有需求的听众朋友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了，我们是额满为止。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那实际上呢现在是夏季啊，夏季非常的炎热。但是不同的季节呢有不同的养生保健的一些要点。最近呢这个贺云主任还有张正主任呢，他们集结了各方的养生资料，为大家集结成了夏季养生五行五色的这么一个小册子啊，非常好，写得非常深入也非常全面。那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的话，您可以呢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免费索取电话啊。这个小册子还蛮大的哈，也蛮厚的啊，这个非常精致，但是呢数量有限，咱们是先到先得啊。这个免费索取电话是88864427888644427。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这是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儿书童，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祥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祥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因此获太医院判宫廷御医职务。以三七、杜仲为主药，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而组方， 即使在今天也广泛的应用于高血压的调理及防止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黄帝内经记载，中药三七归肝经、胃经，有止血、散瘀、定痛的功能。豆仲归肝经、肾经，有补肝肾、强筋骨的功能。丹参归心经、心包经、肝经，有活血化瘀、凉血安神的功能。葛根归心经、脾经、肺经、膀胱经，有生阳解肌、行气行脑、消渴的功能。地黄归心经、肝经、肾经，有滋阴养血、消渴的功能。昆布归肝经、胃经、肾经，有软坚散结、调压降脂的功能。关于组方和应用已经写在了血管硬化防治白皮书里，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可拨打电话免费索取。 好，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贺云主任。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